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但 Patrick Goody 呢，话说当时呢就相遇，咁 Patrick Goody 呢个印加帝国呢个皇帝知道有呢啲外族人嚟到，咁其实外族人就带住咩呢，佢就骑住马，咁骑住马呢，其实印加人已经蚀底到不得了啦。第一，印加人嘅即係身材又矮细啲啦，咁欧洲人就高大啲嘅。第二呢，就印加人呢，南美洲当时系冇马㗎嘛，咁所以系步行㗎咋嘛，最多嗰啲喇嘛呢，其实喇嘛佢哋唔骑㗎喎，佢哋喇嘛我嚟装嘢，我嚟负载，好似即系啲驴仔嘅。虽然啦，其实即系驴仔我哋都骑啊，骆驼都骑啊，但系印加人即系南美洲啲人咧，其实佢唔系好骑呢个喇嘛嘅，佢哋中意，因为佢可能习惯咗行啦，啲山啊，过山过山岭过岭，咁啲喇嘛咧就我嚟负载嘅啫，咁于是咧，人哋就高头大马，佢就冇啦。咁但系都唔理咧，因为佢有个咁样嘅座位，又好似桥咁样抬到好高啦，系嘛？咁呢个 Patrick Goody 就见到呢个皮萨罗。咁皮萨罗咧，其实当时好似系得唔知廿几人嘅，好似唔够三十人啊，廿七人。咁啊咧就有啲骑马，有啲步行啦。但系佢又带咗一个嘅，应该系一个神父啊，即系天主教嘅。你知佢当时好多就系话要去传道啊嘛。咁啊又有天主教。咁啊见到面之后咧，咁本来呢个 Patrick Goody 以为扯呢啲咁嘅外族人外邦，大家打个招呼算啦咁啊。咁但系呢、這个嗰、那个神父咧就俾咗本圣经。俾呢个 Patrick Goody 睇。咁啊 Patrick Goody 呢，根本其实原来印加人有一样嘢真係呢，所以確实係嘅，佢係冇文字嘅原来。印加人冇文字嘅。所以佢攞住本圣经卷两卷，佢都唔知係乜。咁当然嗰啲西班牙文就更加睇唔明啦。佢竟然呢就即係好傲慢地，咁对佢嚟讲佢好小事啫。佢就顺手就一抌，就抌落地下。哇，大佬，你对于西班牙人嚟讲，你将本圣经抌落地下，即系不得了啦，咁样样。咁所以咧，其实即系既有呢种阴差阳错嘅成分，但系讲真啦，其实佢亦都系受到巨大嘅历史力量所决定嘅。就算呢个 Patrick Goody 冇咁做，你以为印加帝国可以幸免于难咩？其实都唔会。不过咁啱得咁巧，即系讲古咁讲，所以我哋嘅响度咧，其实带我哋去一啲教堂啊、博物馆咧，系睇到好多画咧。是画返当时嘅景象嘅，即係佢哋相遇嘅景象啊，咁当然就冇画到佢抌落地啦，就淨係啱啱相遇。咁佢讲故仔，咁我哋听到入晒迷啦，呢啲係真事嚟㗎，唔係故仔嚟㗎。咁於是呢，就啲人呢就哇将功拔劳啦，啲人就掹晒剑咁样啦，咁咁但係呢后嚟呢即係都冇即时系冲突嘅。大家即係都唔友好啦，但係唔友好咁佢走返去啦。咁但係印加帝国觉得切呢啲不足为患，你睇佢虽然嗰啲马好得人惊都系嘛，但系呢都廿几卅人。算啦乜嘢啦，咁就唔理啦，因为佢当时印加帝国嗰、那个即係首都啊，或者成个国家讲緊係即係随时几十万人㗎嘛，成个帝国啦，讲緊即係成百万人㗎嘛，咁你嗰几十人我梗係唔怕你啦。咁但係可惜就係话，第一，原来印加帝国当时呢真係除咗冇文字呢，佢係未正式进入金属时代。 唔知冇。 佢连刀剑都冇㗎。佢打仗呢係用木棍同埋石头㗎啫。而佢最厉害嘅一种武器就係咩呢，就係、是可能大家都见过㗎喇，即係南美洲有啲人都而家都仲用嘅，就係佢好得意㗎，佢用一嚿或者两嚿或者三嚿嘅圆氹氹嘅石头，即係佢磨到一个波咁样，然后搵啲绳绑住佢。我去博物馆睇过㗎，佢话有啲呢个磨完之后呢，就係、是、中间就刮一条浅浅地嘅坑。坑等佢條繩可以綁得實，咁於是呢你呢一個佢話即係要睇嗰啲人嘅技巧，佢話渣嘅呢就揈一個嘅啫，劲啲就揈两个，再劲啲就啲臂力好啊，又就准成嘅咧就揈三个。咁原来佢三个，譬如假设三个啦，三个石头，咁系然后就连埋一条绳啦，几条绳绑实啦。咁佢揸住条绳系咁揈，揈到最行嗰阵时一放出去咧，咁样咧嗱简单啲嘅，如果一个石头嘅话咧，佢就可以一揈到你就翘住嗰只动物只脚，譬如啲喇嘛吓或者乜嘢其他动物咁啊。翘住只脚咧，咁佢就可能即系棘到佢就走唔到，就扑咗喺度。呢处你咪走埋去咯。呢、這个就系捕猎啦。但系如果你系打啲敌人咧，就直情你既可以棘住只脚咧，当然如果你劲嗰啲眼界好咧，直情唔止棘住脚，就净系打佢个头。冇错啦，就系呢几个咁嘅石头，揈，一放出去，咁你快都好紧要，一打中个头，咁就即刻死啦，系嘛？就算唔死都重伤啦，咁样。原来印加帝国最劲就系咁嘅阴功，即系而其余嘅就系嗰啲。即系用木做嘅矛咯，同埋咧有啲木嘅，然后整个石斧啊，即系斧头，但系个斧头唔系金属，系石嘅。咁你死唔死啊？咁皮萨罗西班牙嗰队军队咧， 又有好利嘅刀剑，又有枪，即系虽然嗰阵时啲火枪系好原始，但系都已经系枪嚟噶嘛，好远距离啊嘛。咁后嚟佢再班马嘅，其实皮萨罗佢个队伍当时唔系几人，佢后嚟翻翻去，佢再召集多啲人嚟，咁卒之就系打，卒之就差唔多杀晒呢个印加啲人，有啲就走咗啦，但系都屠杀咗好多，咁啊成个印加帝国咧就俾佢灭咗嘅，啊咁灭咗咧，而家咧其实喺智利嗰边咧就已经冇乜呢啲后代㗎啦，老实讲都系智利啲，但系白人多㗎真系㗎。即系我去到都话巴西嗰种人呢就系一种混种人呢。阿根廷呢其实白人嘅成分已经多啲㗎啦，智利就更多。咁但系呢秘鲁同玻利维亚就调返转喎，好得意喎。其实秘鲁玻利维亚呢嗰、那个原居民个血统呢系多返好多㗎。你系有好有机会见到嗰啲人。当然佢嘅衣着亦都表现出佢系嗰种人啦，你知有啲特殊嘅图案啊，嗰啲披肩啊，系佢哋用啲喇嘛嗰啲毛啊。即噶嘛，好啦，咁样咧就佢既冇文字，又冇金属，又更加冇火枪啦，系嘛，又冇马啦，咁啊，梗系冇得打嘅。咁当然咧，当然好多史学家亦都讲，就系话佢后嚟真系令到佢灭种咁滞咧，就唔系净系呢样，咁就系嗰本书我都讲过啦，枪炮细菌与钢铁啊嘛。咁所以第二嗰样系 细菌 啊，即系话咧，原来欧洲人嗰阵时带到去中南美洲啊，即系所谓新世界咧，好多疾病。甚至即係好普通嘅，即係即係歐洲好普通嘅疾病啦。但係去到嗰度啲人咧係完全冇免疫力嘅，所以係大批大批咁樣死亡啊！咩天花啊、傷寒啊，即係呢個霍亂啊、痢疾啊，咩都好啦。咁咧就係、是，所以就死咗好緊要。咁而家我哋見到當然就係劫後餘生嗰啲啦。好啦，咁啊講印加帝國咧，但係你唔好睇小佢。你睇下我背後呢、這個，如果大家睇緊嘅，呢、這個就勁啦。嗱，你話咦咁佢好原始啫咁。其实又唔系，我真系去过睇佢哋啲宫殿咧，但系其中有一个宫殿系真系好真系可以荒谬啦，真系亦都好无耻。西班牙人咧，佢拆咗一部分，但系有一部分咧，佢都懒得拆，佢就喺嗰个印加帝国嘅一个颓垣败瓦宫殿嗰度咧，就起咗一间大嘅教堂，就遮住人哋嗰个印加宫殿。咁于是我哋而家所有嘅游客去睇咧，就绝对唔系睇嗰间教堂，其实就睇佢入面仲即系遮住嗰个宫殿。咁其实已经俾佢拆咗好多噶啦。原来佢嗰啲宫殿咧，同埋好多墙壁咧，你话睇埃及金字塔，头先我提过啦，就话哇，你睇下嗰啲石头几犀利啊，冧上去咧，中间差唔多冇乜凹隙噶咁样。如果你认为埃及劲啊？你去过呢、這个秘鲁同玻利维亚，你先叹为观止啊！嗰啲石同石之间咧，但系好多其实系不规则嘅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一块一块，出现好大块。但系佢哋之间咧，系真系一张纸都摄唔入咁滞嘅。有好多地方真系直密到咧，即系佢哋真系可能你话佢好有心机啦。当然嗰啲工匠、嗰啲石匠又好劲啦，所以系好靓嘅，同埋个表面打磨都好靓。其实个表面咧，话俾你听，你而家去梗系睇唔到啦。其实佢点解你觉得佢咁靓咧？佢原来打磨完之后咧，佢系铺咩嚟？冇错啦，系铺金嘅，次之咧就系铺银嘅。所以其实佢嗰啲墙咧，嗰啲咁样嘅石墙咧，系全部铺晒金箔、铺晒银箔嘅，吓咁、样咧。但而家梗系乜都冇晒啦，全部冚唪唥都俾西班牙人全部攞走晒啦，系嘛？好啦，咁但系嗱，讲另外一劲啦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天空之城啦。呢、這个咧唔系头先讲嗰个啊，嗰、那个就系喺我唔记得系喺拉帕斯嘅吓，即系嗱，秘鲁嘅首都就系利马啦，玻利维亚首都就拉帕斯啦。咁啊，拉帕斯就系世界上海拔最高嘅首都吓。咁、但系咧，而家你大家睇呢个咧，就喺秘鲁入面嘅一个好著名嘅景点啦，好似系1929年咁上下先发现嘅，二几年。咁就系叫做马丘比丘，叫做 Machu Picchu 啊。咁亦都真系大规模开放，都系呢几十年嘅事啊。佢而家亦都每次开放都系限人数嘅。 咁呢个系个宫殿。 咁呢一个咧。其实就是一个城市，直情是一个城市嚟嘅、其实好大嘅，我而家睇到一部分嘅。咁呢个马丘比丘咧，我哋叫做天空之城。咁、我相信最高峰嘅时期系住咗差唔多10000人左右，但系你佢系完全喺崇山峻岭之间咧，系好，所以好迟先俾人发现嘅、你谂下，都系西班牙人16世纪初已经去到嗰度啦嘛，而且就灭咗印加帝国，而家统治咗几百年噶嘛，都话去到19世纪初先至有呢个所谓西蒙波利亚同埋呢个马丁就起革命嚟解放啦，系嘛，就赶走西班牙人。但系呢一个咁嘅天空之城咧，系20世纪初先被发现噶，因为根本嗰度系太过荒芜、太过偏远，亦都谂唔到。你知唔知呢度嘅海拔几高啊？ 呢、這个海拔系三千几米啊！ 哇， 三千几米啊！你知唔知我哋香港最高嘅啊，即系都唔够一千米啊！佢系三千几米，上面有个咁嘅，全部用石做嘅。当然，其实佢之前咧，应该系全部有屋顶。吓、啊、系有瓦配顶啊，就系、是、有啲系用啲稻草做嘅，有木嘅，但系嗰啲而家全部已经冇晒啦。咁但系嗰啲墙啊、个地基啊、嗰啲石咧，喺翻晒度。咁我哋咧以前去系好辛苦嘅，即系个交通好唔便。但系而家咧，因为佢已经咧就首先就要系搭火车。其实我哋之前未去呢个咧，就去到一度个古嘅首都。其实秘鲁以前咧长时间嘅首都就唔系利马嘅，利马系近代嘅。以前咧叫做富斯科，就系西班牙话佢叫 Cusco。咁啊 ，Cusco 咧嘅嗰个地方咧就真系好值得去嘅。其实个海拔都高噶啦 ，Cusco 已经海拔高嘅，但系佢呢个仲高。咁样咧就喺 Cusco 咧，我记得好似系3800啊，系咁呢个应该仲高嘅，差唔多应该系接近4000。 点解搞到咁高嘅咧？ 就系、是、唔明啦，啲人系咪真系得闲冇嘢做咧？喂，嗰度其实大把地方啫，系嘛？但系啲人可能系同啲天神比较接近啲啩，系嘛？咁、哦、但系咧，其实亦都系一个谜咧。个谜就系话。其实后嚟即系当啲人去发现呢一个天空之城咧，其实已经冇晒人噶啦，系、一个废墟咁嘅城嚟嘅。咁啲人去晒边咧？吓、啊，咁究竟系战争啊定系瘟疫咧？但系亦都揾唔到乜嘢嘅骸骨、啊 嗯。 即系你话如果系饥荒啊、瘟疫啊或者乜嘢咧、战争啊，咁你应该都剩翻好多啲咁嘅尸骸啊，甚至好多武器啊散落一地或者火烧痕迹啊。 佢乜都冇， 又冇喎，咁啊又系一个谜啦，吓、即系究竟点解啲人又会即系荒废咗佢咧？其实某程度上同呢个中美洲或者墨西哥嗰头嗰个玛雅文明咧，亦都有过咁样嘅谜嘅，因为玛雅文明当时有啲城市咧，又系无端端就俾人丢空咗就走咗，吓、即系嗰个就唔系南美啦，系中美，嗰、那个就叫 Maya 啊嘛 ，M-A-Y-A 啊嘛，呢、這个就系 Incas 啊嘛，咁但 Incas 咧，其实按照啲考古学家研究咧，原来呢、這个皮萨罗。去到遇到呢个 Pachacutic 咧，佢系最高峰咧。但系原来佢真系崛起咧，唔系好多年前嘅啫。其实佢系风光最风光，大概系三四百年，即系佢讲紧系唔知十几世纪，我哋十六世纪啦吓，你佢话十一世纪咁上下啦。咁之前咧，其实就冇咁风光。但系后嚟啲考古学家再研究落去咧，发觉原来之前再早啲咧，系有过几个王朝嘅。原来印加唔系唯一嘅。啊！之前咧，更加遠古啲啦，係有其他王朝，有時都幾興盛，但佢哋已經衰落咗，衰落咗咧，所以印加咧係一個最新嘅再即係啊重振雄風嘅王朝。咁好可惜，咪就係好衰唔衰就遇到西班牙人咯嚇，咁、就完全係滅咗族啦。咁仲有咧，其中有一啲好多傳說嘅喎。嗱，其實西班牙人攞走曬好多黃金同埋啲銀就唔再講啦。就算係呢個天空之城咧，啲人都傳說我去到睇啦，即係聽好多故仔啊嘛。佢就話。其实嗰个人发现咧，啊，佢个名字我唔记得咗啦吓，即系唔知系咪法国人嚟嘅，好似佢就一个探险家发现咗，但系佢真真正正系公诸于世，同埋开放俾话啲人嚟都可以参观睇啦咁样样咧，佢系中间系隔咗唔知十几廿年嘅，咁当然佢就话我哋嚟到法国咯，其实已经冇晒黄金噶啦咁，咁但系啲人咧就梗系阴谋论啦，就话。梗唔係啦，其實咧，你發現嗰陣時就應該仲有好多，不過你當時就撳得好實嚇、啊，因為當時又冇啲傳媒咁勁啦嚇，咁、樣呢時你已經靜雞雞咧，就係、是、運走咗好多黃金啦，所以後嚟你正式即係話啊，我哋對外開放啦，或者交翻俾當地政府啦，嗰陣時期咧，其實已經俾你攞走曬咯，咁樣樣啦，係嘛？咁、其實關於呢個南美洲呢個黃金好多傳說㗎。都话有啲地方咧，就话系原来仲有啲金，但系啲人就系埋咗，但系埋咗啲人后嚟死咗，就于是就冇人去揾啦。咁所以咧有个叫做黄金之城啊 ，El Dorado。咁 El Dorado 好似系曾经拍过一套卡通片嘅，你 check 下 El Dorado 系西班牙话啦。咁就系即系去遍地黄金嘅地方。咁当然呢个传说啦，到今日都即系冇人法证实啦吓、但系啲人都系传闻。但系当时呢个黄金同白银咧，确实令到西班牙、葡萄牙呢个经济咧突然间好似好强大。但系呢啲系虚火嚟嘅，佢第一就会令到佢多到通货膨胀，但系佢又用晒啲钱嚟去打仗，咁所以后嚟反而衰落，咁啊俾荷兰啊、英国取代咗啦，系嘛？所以唔好以为话大把金、大把银就掂啊，原来都系一个即系诅咒嚟嘅。好，咁我哋休息一阵，翻嚟再继续。 好味、 好咗好多啊， 系啊， 个汤好似滑啲咁样啊。 香港人又中意食广东菜，有咗晒名噶啦，但正宗嘅广东菜，你哋有冇食过？今日带大家嚟到富东呢度食正宗嘅广东菜，呢度嘅师傅林师傅有36年嘅煮食经验。 嚟啦！ 一、二、三。 嗯。 有鮑魚味，又有雞味。 係啊。 使牙都食到喎。 係啦。 我真係唔想食牛。 好好食啦！ 环球劳业工程有限公司呈现，而家最识食，逢星期三晚七点半至八点，欣怡、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识食。